元兑美元0.684。港金报16,75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48美元，卖出1,807.5美元。港汇指数101.1，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马会向20,000名合资格基层长者免费派支援安心出行的智能手机。香港赛马会慈善事务部主管梁淑仪， 我们都了解到他们在日常生活很多不方便，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可以给基层长者和数码世界去接轨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张峰在建议陈延年揭发陈独秀丑陋面目公诸于世，正在交涉之际，赵世炎等人拿住斧头冲出嚟，斥责陈延年私下交易。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香港首位 FIVB 国际三级排球教练麦子纯，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继续 回顾二一，展望二二 Part Two。 今个星期六就踏入新嘅一年啦！ 旅游乐园回顾二一年，边一集节目最令你印象难忘呢？ 至于踏入2022年，三位成员刘念、 欧海星、思奴会竭尽所能为大家耳朵回忆分享，仲有旅行资讯带俾大家。 今个星期六 1月1号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总动员》同大家过新年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廣東廣西，今晚咧，我啲老朋友一齊同我哋傾偈嚇，因為之前咧幾年前已經嚟過噶啦，今晚再翻嚟同我哋分享佢嘅音樂歷程嚇。今晚我哋講從輪椅傳達的靚聲，我鄧達志對面咧係有靚聲王之稱嘅張偉文，旁邊係方俊，咁樣佢嘅拍檔一齊咧，佢哋會喺 concert 度唱歌嘅朋友嚟嘅。好。阿老咧都想同伟文再翻嚟倾偈噶啦，因为咧即系同你倾偈时好好玩嘅，好啲嘢讲，大家都好啲嘢听，即系我相信咧喺麦，即系喺呢个麦后边，即系收音机前边咧，应该好多即系你嘅fans 啦、听众咧系会等紧听你即系倾偈啊，因为喺台上边你倾嘅偈同我哋咁倾偈系唔一样噶嘛吓。好啦，今次咧点样即系会搞个 concert 咧？又 点样咩啊？ 点解又搞个 concert 咧？咁即系会好辛苦啦！见你因为坐住轮椅咁。 concert 系公司要求搞嘅， 系 即系话唔搞大，你都搞一啲细嘅，咁可以即系知道下借呢一个机会知道下我个情况， 即系我 点身体嘅状况系点 样啊？点样点嗰啲咯？ 有冇走音啊？靓声王嚟噶嘛？ 唔讲噶啦，唔讲走音嗰啲噶啦。 系 就系最主要就系你即系做嗰啲 show 顺唔顺啊？咁咯。 嗯嗯嗯。 最主要系呢啲。 系。 咁但系啲同事都拍档得好好嘅，即系好帮手噶。 嗯。 咁呢样嘢就系可以交代咯。 咁你 practice 咗几耐啊？今次 practice 咗，其实冇噶咩嚟噶？三个钟啊？ 三个月唔系三个钟， 三个钟就系、 是、三个钟咧，就唱嗰阵三个钟嘅。 好啦，呢个系方俊啊，呢个 大家好，我系方俊啊，好，大家好，系好耐冇见啊， 系 系啦。 三個月用了三個月時間， 都三個月噶，因為咧你要揀歌啦，又要rehearsal 啦，又要即係臨唱之前咧就都 rehearsal 幾次嘅。咁啊，偉文咧都呢排都好勤力啊，即係又要練翻啲歌，因為始終好耐冇唱，你知道呢兩年都冇做過演唱會啦。 好耐冇唱嗰類歌， 係 咁就有少少又要重執歌技，咁又要。要即系多一啲时间咁 咯。咁你听唔听话？有冇扭计啊？ 好噶，你对于你自己可以做到嘅，梗系想做到好噶啦。咁就唔会话扭计嗰啲，扭计嗰啲唔系大人做嗰啲。 嗯，我今晚见到你啦，喺港台咧，咁你都有需要有朋友即系推住轮椅推你入嚟啦。咁但系到 concert 嘅时候喺台上边咧，你会唔会企身唱歌咧？但系依然都系坐喺轮坐喺轮椅度比较安全啲咧。 坐喺轮椅系安全嘅， 系 因为个轮椅咧，其实你好快就练习坐惯啊嘛。 嗯， 咁所以咧，嗰个轮椅发生意外系好少嘅。 系系系， 因为佢系平滑噶啦，佢唔系跳动啊。咁所以咧，就对于安全嚟讲咧，佢系好好多嘅。 嗯， 咁同埋咧就，而且咧仲可以你自己同嗰个调轮椅嗰个人相确，即系点样样咧，你要感觉到系安全嘅。 系啦，咁啊再补充一下啦吓，咁喺舞台上咧就都系一个轮椅嘅，可以咁讲，我哋一个好即系比较大嘅 platform 啦，咁啊上面咧就放咗一张咧就好大嘅椅。就好舒服嘅，咁佢咧就一个靓声王坐咗中间啦，咁有两个欢乐先生咧就会推佢出嚟嘅，即系咁都系有碌嘅，咁行嚟行去，咁即系都几靓嘅。 但系自己控制自如噶啦，其实 唔系噶，嗰个先生系推住睇顾住我噶，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一直即系全程系陪住你身边嘅， 系啊，陪住嗰个平衡啊， 系。 啊！嗰、那個輪椅唔會變樣啊，唔會嗰啲 啊，即係出台㗎。出台嘅時候就兩個推佢出入咁樣啦。咁有一個時段就同啲即係觀眾近距離見面啦。咁啊，兩位一路推住佢，我哋就一路同啲台下嘅觀眾一齊唱歌啊，咁樣咯。 係咁啊，即係你哋唱咗一 part 㗎啦嘛，已經 唱咗一 part。 系啦，唱咁你反應係點啊？嗰陣時 反應嗰晚啊，好 好熱烈係咪啊？ 有觀眾就好好啊。 係啊，啲觀眾可能好耐冇見佢又， 因為觀眾係會親切啲嘛。 一有觀眾就成個情緒啊反應就唔一樣嘅，即係 係啊， 即係一定有個互動咯。即係呢個係做舞台嘅，即係舞台無論你係話劇啊、唱歌啊咩都好啦。 有陣時唔知㗎，最初咧諗住睇下點先啦，咁點不知一講入去咧就好熟咯喎。 係。 咁咧就好好啊！呢個一熟咧就即係做得嚟好自然咯。 同埋見到觀眾嘅時候咧，佢哋嗌你個名啊，喺度即係 有陣時港台都冇機會俾你嗌嘅。 哦，唔係，但係你喺舞台上邊啊嘛。 佢設計好咧，你就係講咁多嘢有咁多嘢。 係啊，咁但係佢哋都會即係啲觀眾會 佢會製造 little 氣氛，係啦，好犀利。 都唔係㗎，嗰晚都觀眾都好開心啊！即係出場嘅時候咧，即係好耐冇見啦，咁大家反應好熱烈，咁啊大王做司儀啦，咁啊即係個氣氛啊好好啦，咁啊大家即係全場個掌聲都好犀利， 我好開心， 係 當然係啦， 但係別人我就唔知啦。 哦，佢哋如果唔開心，佢哋唔會咁熱烈啦。 哦， 一定係開心先會熱烈㗎嘛。 唔係因為我唔識分佢哋啲開心啊。 嗯， 因为佢哋深奥好多嘅，我净系知道我自己开唔开心， 系 一啲都唔深奥。当晚咧就系、是、大 好直接嘅，嗰、那个快乐系好直接嘅，系啊， 亦都好感动啦，亦都好亦都好个现场气氛好好啦，啲歌啲观众亦都觉得好好听啦。 好啊，我先问下你个身体状况点先？觉得今次咁样，我成两年冇见佢啦，而家良好 啊，良好， 嗯， 冇任何。行路隔下，冇话企唔稳啊，冇。 嗯，其实即系只系为咗安全咧，先坐轮椅嘅啫。但系平时咧都有即系起身喺屋企行路去厕所啊，咁之类得唔得啊？我哋 得， 都得。 不过轮椅最主要系帮我稳定我行嗰啲嘅啫。 系。 其他嘅嘢咧，个轮椅本身系有嗰个能力噶嘛。 系。 啊，其他嗰啲咧就唔系靠个轮椅去行路嘅。 嗯， 但是呢当他们怕我有事呢，他就要用个轮椅来做挡 如果有什么事突然间脚没力的话呢，那你侧一侧就麻烦了， 他不让你走的， 是 那个轮椅呢走的而已， 其实是 怕你走 的 出事， 如果出街就一定是轮椅啦，在院舍里面可能地方小的时候呢，有时候那些同事会 好像在这样的 room 呢， 嗯， 一定是个轮椅已经调到很安全的了。 是。 啊、 嗯。那你很习惯即是依靠这个轮椅来活动了都。 我希望不要成为习惯啦，即只是一个短时间所需。 嗯。 如果不是经常都即是第日被人说那个哦那个轮椅怪嘛。 唔会嘅，边啲人会讲呢啲咁 有噶 咁凉薄嘅话噶， 真系都有噶。 佢讲笑啫，佢成日咁，佢成日都系。 唔系即系人哋咁样，即系你会觉得，唉死啦！而佢咁样睇我咧，我就会冇乜心机啊。 嗯， 系咯，所以你就要 除咗咁样样冇其他嘢。 你要练习多啲啦，企多啲啦，或者系做啲啊运动啊。 唔系佢哋都会听， 嗯， 你睇佢脚趾尾咧，踢起嘅咁样嘅。 冇啊，因为啲脚。你的腳咧，即係講心句，身體所有嘅地方啊，四肢啦，你一定要活動，唔活動咧，肌肉就會流失噶啦。嚇，因為一流失嘅話，就變得無力。嚇，一定要噶。嚇， 有，因為佢會train 你噶嘛。 嗯， 即係電台嗰啲導師啊。 嗯， 佢會train你個腳行噶嘛。 係， 即係平均咁行噶嘛。 嗯， 所以嗰個係有嘅。咁你係咪就即係？即係學生有好多好嘅，好多壞嘅。你係咪學到呢就唔知咯。你學唔到呢就賺曬氣嘅。 嗯， 即係都會覺得你咧夾下夾下嘅。 嗯。咁但係你公司咧就叫你即係俾 concert 啦。咁咧，但係即係嗰個籌備點啊？方俊，其實 籌備啊， 成件事 籌備都係 book 場嘅，係最難啦。因為個場地都 因為疫情嘅問題， 疫情嘅問題啦。咁早一兩年咧就係、是即係當然係 冇曬啦， 冇得做啦咁樣。咁依家就放寬翻八成半嘅座位啦。咁就亦都好多人 book 場啦。所以 book 場都唔係咁易嘅，其實。咁啱就係 book 到呢三場個期啦。咁就係做第一場做咗啦。咁另外兩場咧就係一月十二同埋一月十四喺沙田同埋元朗劇院嘅。係啦。咁暫時係 book 到呢三場啫。咁另外再 book 緊一啲場嘅。咁如果我哋 book 到嘅時候咧， 繼續延續住， 係啦，延續住噶啦。 因為咧，你做嗰個 concert 真係唔簡單啊！因為你嘅成個籌備啊，成件事咧，你成個 format 已經喺度噶啦嘛，即係你能夠一路延續一路做落去咧就好啦。即係如果唔係嘅話，你停一停，重新又嚟過咧，咁你就反而仲 其實你做一場同做十場咧，做嘅都差唔多噶咋， 係 都係要做咁多嘢嘅。 嗯， 所以即係話三個細場就比較係即係覺得做咗咁多嘢咧，唔抵咯，即 係。係啊，唔抵！我哋聽都覺得唔抵啦。即係你如果唔係，即係用曬嗰個即係嗰啲，即係所有能夠做嘅場數能夠做得到係最好咯。 係啊， 咁你自己咧點啊？中間你即係嗱，你兩年冇做 concert 啦，因為疫情啊各方面啦。咁你平時有冇繼續即係自己唱歌啊？定點咧？練歌 有要唱噶， 係 你一定要唱噶。你就算唔認真唱啊，你都好似當練歌咁唱噶。 嗯。 因為咧，你如果唔唱咧，就好陌生噶。陌生咧，即係你唱歌冇嗰個感情啦，同埋嗰個音準嗰啲穩定唔好啦。 嗯， 即係會好容易就嗨嘢噶。 冇錯。 咁就嗰個要練噶。 嗯。 嗰個要練，唔係話去唱就去唱咁樣咯。 因為即係彈琴嘅人就係啦，彈每日哇，即係起碼即係因為我認識嘅彈鋼琴嘅朋友係八個鐘每日。你唱歌要幾耐練？ 我唱歌啊，我唱歌都唔係十分耐。 嗯， 因為咧我平時都有練嘅，所以咧就我好快行入個咪度係已經可以唱翻。唱翻嗰個我嗰、那個標準出嚟， 係 咁咧就人哋就唔會覺得好難咯。 嗯， 我都係張亞明把聲啫，咁樣 係 咁樣就最好啦。咁樣就唔會有好似有個怪物走咗出嚟咁樣。 你唔好成日諗住係怪物啦，蔡倫依咪怪物嚟嘅。 有時咧唔知點解嘅，有陣時咧你會走質好犀利嘅走音。 嗯， 冇信心， 因為練得唔夠嘅話。定系冇信心？ 唔关事，即系譬如佢系技术师，佢又有佢一套喎。 嗯。 咁咧，我咧就一定要揾佢，我哋先夹得好听嘅。 系。 咁如果佢唔得，嗰一日咧要揾另一个人咧，咁我就会唔系嗰个人。 嗯。 即系睇状态啦，即系譬如嗰日话，喂，如果啱啱起身去练歌嘅，咁可能声都未开，咁啊，即系可能有少少把声唔系咁靓啦。咁通常。啊！越夜晏晝開始啊，越夜把聲就越 就翻嚟啦， 越夜就越 係啦， 攰。 但你喺院舍度可唔可以練到歌咧？會嘈到其他人咧？ 可以練到歌。其他人咧，如果佢係要靠某啲嘢去 support 嘅咧，咁要睇佢嗰個 supporting 係有幾大啦，即係支持到佢乜嘢啦。 嗯嗯。 如果只係聲音，只係嗰、那個。唱歌的表現呢，那個不是要佔很多的， 嗯嗯， 即是很快一唱上去就好像開工一樣了， 是 不會說太難的。 但在院舍裡練歌你不介意的，在院舍裡練歌 我不介意，都練了幾輪了。 嗯嗯嗯， 我不介意，最重要就清晰，即是不要被人吵到這樣。 嗯，那你們的樂師的安排怎樣啊？今次 樂師安排就係、是、都係寫曬譜先啦，咁跟住就係都 rehearsal 咗兩至三次啦。咁個時間都唔係好長嘅，其實都幾急趕嘅今次演唱會。 sorry， 我想飲啖水。 嗯、 好啊 ，OK。 咁都幾急趕嘅，其實 咁實嘅喎。 咁喺公司就都練咗三次嘅，咁今次又有姚慧姐啦，咁姚慧姐又好幫手咧，就係嚟做嘉賓啦。咁佢都好耐冇唱。 姚慧姐姐會唔會即三次都唱埋啊？定情嘅唱一次啊？ 兩次， 佢會唱兩次。 唔係佢三，我你意思三場 即係三場都會唱， 三場我都會唱。 啊，太好啦，太好啦。 係係係。 其實我先嗰輪就喺一個 party 度，一個生日 party 度見到佢。 係 嚇，咁啊即係。就喺再次之前咧，都有人見過佢啲喺個 concert 入邊嗰啲相啊啲嘢啦，咁大家都好開心見到佢出嚟唱歌，係。 係啊，即係啲觀眾見到佢咧，即係好都好開心啊！即係呢次真係佢真係好耐冇。 因為 unexpected 啊嘛，完全 係啦，係佢出到嚟好靚，好靚，好靚。 嗯，姚慧姐姐之外，嗱，我知道人哋又唱啦，係咪？咁啊，同洪偉文一齊唱啦，姚慧姐姐之外，仲有冇其他啲？同黃梅幫手啊！ 咁啊，即係有阿銀啦，因為阿銀就同佢出過黃梅調嘅碟啦，咁所以阿銀咧都嚟幫手咧，就係唱咗同佢合唱黃梅調嘅，有咁啊，仲有公司嘅一兩位歌手啦，即係每一場都唔同嘅，但係佢哋即係都好有心咧。 但每一場都大王做司儀， 係每一場都大王做司儀， 嗯， 係啦，咁啊有兩個公司嘅嘉賓嚟撐阿 Donald 咯。 嗯 吓， 咁都好，即系其实都好好玩啊！成件事，即系啲朋友一齐 啊 欢聚， 啊啊、 某程度上系一种欢聚啦，系咪？一齐嚟探你咁嘅感觉， 都几开心噶。即系话，哎，呢个人我哋有啲凳喺台咁，即系喺个台度咁样，有阵时出嚟又倾几句啊，即系好似一个短聚嘅形式咁样，咁啊讲几句，咁啊唱啦，即系咁又一齐唱咁， 系 吓个形式几好噶，其实 我期待，我期待 嘉宾都系好 free， 好边讲边唱，即系唔系好严肃啊？ 系啦， 即系成个舞台好生活化咯，系。 系啦，即系唔系一个好严肃， 同大家打成一片啊！你唱，你哋喺台上面唱歌，下边人听歌，即系某个程度上面咧，嗰个成个嘅 distance 拉得好近啊，可以系咪？ 系唱错少少啊，但有啲人会笑啊，咁样。 嗯。 跟住更改翻啦，咁即係幾得意啊！就同平時嗰啲好嚴肅嘅唔同， 係， 但係好嚴肅有好嚴肅嘅好處啊。 係，但係今次你即係主要嘅係同大家聚首一齊咯，聚首一堂呢個先係最重要啊嘛。 嗯。 啊咁啊，呢個係好開心嘅事。當我啲朋友即係聽見你有 concert 咧，已經哇即刻提我，喂，我買唔到飛啊，定點啊咁樣。因為你好，今晚我哋都唔驚嘅，真係咁樣講你 concert 點解？你老早做，你做咗啦，開始做咗啦，亦都買曬飛啦。咁咧就即係唔係一個商業嘅活動啦，變咗我哋嘅講傾偈，就反而可以好 free 咁去傾。因為我都知道咧，即係有啲朋友上嚟聽咧，已經托曬我啊，即係托上托啊，咁先至能夠嚟得到。所以我知道，如果係場地許我嘅話，你哋真係可以繼續做一段時間。 係，我哋都係籌備中嘅。咁有進一個步嘅消息咧，我就會宣布啦。 其實你自己咧，我知道你係即係當然做生意啦，你做即係好即係都其實唔細嘅，你嘅生意都好大嘅，你嘅生意即係好多範疇啦。咁亦都即係你又要做電視，你又拍下劇啊咁啦。你邊度仲有時間去做即係同慧文啊、練歌啊各方面嘅嘢咧？ 其實咧就都係嘅。咁但係時間自己走嘅啫，即係變咗有啲事就嗰段期間就我啲同事出馬幫我處理曬所有嘅嘢噶啦。咁我就演唱會期間就瞓身做緊演唱會噶啦。 係。 咁其他嘅嘢我就冇理噶啦。 哇！你淨係做嗰扎衣服就不得了啦。 做嗰扎衫都做咗幾耐嘅都要。 嗱你自己啦，偉文之外咧，就有所有啲嘉賓啲衫都係你做曬定點啊？ 姚偉姐嘅衫係我 都係你負責啦。 我係 啦， 係啦，我係佢做。 係你當然 係啦，你一定要係佢啦。好，我哋嚟只歌先好唔好啊？ 好啊， 嚟只歌先，我哋喺11:30新聞之後翻嚟同大家再分享，即係你今次 concert 嗰個心情嚇。呢只歌咧係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偉文唱嘅。每当变万事、 哦、 怀念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笑话去四季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啊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怀念过去，常陶醉，想到。旧事，欢笑面上流泪。梦如人生，试问谁能料？石头它朝成地锤。如情侣决意两心追随，遇到半点风雨便失去。啊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 还是便知时光去。 优化生活物资供应管道。针对前期出现的供应问题，西安市商务局已经采取积极措施，从多方面努力协调解决。高峰话，商务部将会根据疫情形势和市场供应变化，会同有关地方随时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价格平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549点，升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99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15.09，瑞士法郎0.914，加元1.278，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99美元，卖出1,807.7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感觉依然。 今年的正能量啊，梗系运动员攞咁多奖牌啦。 体坛动静何正刚。 今年呢，香港的运动员呢都可以叫做踏入了呢个成熟期啦。我最希望呢都是足球俾个好啲嘅成绩俾我哋睇下。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曾遇上几多？ 梅艳芳、刘德华领衔主演经典广播剧《雪融后的余温》复修版本隆重登场。 你真的可以感染到我？ 只要我集中精神，好像有一把声将你心里面的说话讲晒俾我听一样。 今个星期一连五晚继续重温《雪融后的余温》，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团结香港基金高级副总裁黄元山。 人生有很多不同的范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遭遇，也都有都是想到或者想不到人生，但是又充满有趣的东西。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人生充满是好奇，是能够学到不同的东西，也都能够解决到不同的问题。我是黄元山。 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色无暇， 蓝色。 色无暇，蓝地球。 各大晶片生产商，包括 Intel、Qualcomm 同埋 Nvidia 嘅高层，早前出席德国慕尼克国际车展，同一众汽车制造商商讨晶片短缺嘅问题。现时所需晶片都是供应给汽车的显示屏、辅助驾驶系统、音响系统及其他功能等，缺少任何一项都可能影响整部汽车的生产。而晶片占汽车生产总成本大约是5%，估计2030年成本可能急升到20%。 当电动车越来越普及，就要依赖更多晶片和它的制成品配合。而且越来越多非传统汽车制造商，例如苹果、小米等，都希望进占电动汽车市场，更令到晶片短缺问题恶化。今次晶片制造商和汽车制造商直接对话，重新筑起了他们营商的桥梁，既可让日后晶片在汽车制造业的供应量能够稳定下来之外，晶片制造商也都有能力将自家设计的智能系统融入汽车中。在智慧城市的未来，智慧汽车占了一直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这些晶片制造商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将自家的智能系统注入智能汽车，就有机会将一些独特的功能注入这个智慧城市中。不论智慧交通系统或者是智慧家居系统，都拥有这些晶片制造商的潜在基因。所以晶片短缺带来的合作商机，对晶片制造商和汽车制造商来讲，可以讲是双赢局面。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十一点钟新闻之后，我哋又翻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因为今晚我哋嘅话题咧系从轮椅传达的靓声，咁啊对面咧我邓达志，而家嘅对面咧有靓声王张伟文同埋方俊，佢舞台上面嘅拍档，亦都系生活上面好大嘅支持啊吓，方俊。 都尽力咧，其实好多嘢，因为佢未必处理到啦，咁我就尽我嘅能力去帮佢处理啦，即系佢啲私人嘅事務有啲真係要好熟悉佢嘅人先至幫佢 handle 得到咯，我覺得嚇。 因為我見到你都好難得，有時喺即係我哋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啦，咁都有交往啦。咁啊，即係見到你咧，同阿偉文啊，即係好多嘢嘅打點啊，啲出入啊，各方面嘅嘢，其實唔簡單嘅，因為咧，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工作啊、生活啊咁啦。即係其實我哋去即係好關心一個朋友。但關心他有時候我們只於在這裡而已，即你真的落手落腳即進入他的生活層面的話真的不容易，即是比我自己即不要說朋友，就算好像媽媽媽媽在生的時候都好，自己有些好的事忙，你將自己的事一定放在 priority， 即首先要處理的事先，其他的事你都要放在即次要，但我看見你真的不簡單，即是你那個即對偉文的扶持啊，各方面啊，咁真係好犀利，真係。 都唔可以話係好辛苦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偉文又有少少腦退化啦，我屋企我媽咪又有都幾大嘅腦退化嘅，即係變咗咧，我面對住兩個同一樣問題嘅 case 嘅嘢咧，即係咧咁我又唔覺得有啲咩問題，但我諗翻起，咦係喎，原來我身邊即係無論我喺屋企或我出去門口之後咧，我都係面對緊呢同一個 case 嘅嘢嘅喎。咁我之後我先發覺係、哦、原來都幾唔識講嗰個感受。我所有嘅嘢咧，我都係盡力而為，即係我會覺得我屋企好似有個細路女，我身邊嘅朋友好似有一個細路仔。 嗯， 呢兩個咧，我都係要好耐心咁樣咧，去同我哋溝通嘅， 係 即係喺我個角度係咁樣，咁我反而覺得會舒服啲嘅，即係 真係好似細路仔咁樣嘅，原來即係佢一個年紀大咗老咗，真係返老還童咧。原來係 冇錯， 真係咁樣。 唔係，但我覺得偉文本身嘅性格都係成日即係都有，即係佢種童真嘅，即係之前同佢一路傾偈落嚟啊，同一齊節目咧，都即係佢一路都保持住一種童真嘅。即係而家個情況可能有改變啦，但係咧，即係嗰種童真係依然喺度咯。其實 係其實我哋之間溝通咧，就係、是、都好開心嘅，因為我哋又冇乜嘢要隱藏嗰啲人嚟嘅，因為我哋太熟啊嘛。咁、我哋即係噏乜嘢都噏得嘅，噏一餐笑一餐懵嘅，咁都咁都得嘅。所以我哋即係我哋大家相聚咧，係冇一個壓力喺度嘅。 係 即係或者亦都好隨意嘅。喂，得唔得閒啊？落嚟。咁或者佢打俾我，你得唔得閒啊？落嚟食嘢啦咁。我話好啊，咁因為我又近佢住嗰度噶嘛，我做嘢嗰度近佢一分鐘就見到佢咯。咁、所以頭先我哋上嚟以前我哋喂 食咗飯先啦，一齊。 落嚟食嘢先啦，咁跟住咪食完嘢先再車佢、 即係咁好，即係你 office 嗰邊，即係原來近阿偉文住嗰度而家。 係啊，近嘅，即係我當時揾咧，真係咧揾咗。九龙所有地方我都差唔多去过。 我记得你之前咪问你，即系喺上水定粉岭住噶嘛？系， 吓系啊，住过 喺上水系咪啊？都遥远下嗰阵时咧，你要帮佢出入都困难。但而家咁好运啊，竟然揾到就喺呢个 office 旁边。 系啊，都系天意嚟噶，我都系揾匀晒，真系冇咁样，跟住企喺度好彷徨咁样，跟住望上去，真系见到有间 有个名， 有个名 望下啦， 行上去噶咋，真系真系上天帮我嘅。 系啊，上天就叫你啊，就喺呢度等你望到啦， 就喺我隔篱。 佢望到仲唔单止，仲要有空间俾你喎，要 仲要系新嘅。 哦，太好啦， 冇乜人嘅，当时系好正嘅，真系。 嗯， 系啊，即系 住得开唔开心啊？咪问你喺嗰度。乾淨企理最緊要啊！嗬， 係啦，同埋嗰啲人唔難相處啦。我覺得樣樣都 OK 啦，嗰度 係， 所以嗰啲人咧唔會走只怪獸出嚟，即係個個人都係好講道理啊，好明白事理啊咁。 咁就好好啦。 咁咩好好噶啦？ 咁你平時有冇唱歌俾佢哋聽？ 佢有陣時佢 佢哋 request 係咪點唱係咪 佢撩起 係 咁就唱幾句啦， 係 即係呢啲係當大家做朋友嘅樂趣啦。 係 咁除此之外就冇嘅，我唔會主動即係唱嘅。 係 咁啊，但係同佢哋傾開偈啊，你唱過一隻咩歌？佢有時都有人你知啦，佢講唔出啊，啊嗰隻歌好好聽喎咁，但係我一路保持到佢講極都講唔出。咁我唔使去同佢去度嗰隻歌嘛，即係要度返嗰隻歌出嚟呢，咁我可能仲亂啊，嗰隻歌下，即係可能仲唔齊整啊。咁嗰啲人呢，就佢鍾意聽嘅時候呢，佢好有心機嘅。呢啲人好少啊。即 係 有耐性有心機， 佢喺院舍提供免費娛樂俾啲朋友啦。其實 佢講嘢好開心，佢講嘢好鬼絕密嘅根本。 係啊係啊，其實 佢即係而家肯出聲講嘢咧，啲人一定會笑到撲曬喺度。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佢喺院舍咧，第一樣嘢好有咩好處咧，就係咧，佢上邊嗰個院舍唔係好大嘅，咁變咗咧，即係個人好即係好似一個 family 咁樣， 係人都唔會好多， 人都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上邊嗰個環境嗰個 大家都熟悉㗎， 係啊，大家都熟嘅。咁啊，啲姑娘又幾好啦。咁佢有陣時又整蠱下啲姑娘啦，咁樣即係咁樣玩啦。咁其實個個都好熟悉佢嘅性格咧，都係即係都幾樂天嘅。其實佢個人都幾得意。 Excuse me 啊。 但系佢即系作为一个咧，其实阿伟文咧，即系之前即系佢系一个好活跃嘅人嚟噶嘛，因为喺我眼中系一个好活跃噶，好好动啊，周围去嘅人嚟嘅。 系啊， 咁而家即系你都有少少嘅身体嘅状况咧，被困咧，你自己嘅心情系会点咧？有冇特别影响你咧？ 而家即系改变咗，唔好太过 吓， 唔好做咩啊？仲做错嘢， 对住我，对住我，对住我。 而家咧就只不过系改咗，即系唔好咁唔好咁大惊小怪咁。 系 唔会话见到哎呀呢个咩咩，即系冇呢啲嘢咧，即系平静啲。 嗯， 咁慢慢同人哋处世啦，即系冇咁反为容易啲， 系 搞掂啲。 嗰啲大家嘅 argument 啊，大家嘅唔啱啊， 盡量減少。 係啊，咁同埋其實啲人對我好好噶，所以我都冇咩顧慮，同埋怨即係怨，即係幾好噶啲人。 係。 即 係 對我有好， 啲人咁樣諗通呢一點就已經好好啦。啲人對你好好， 即係我係啦係啦係啦，好嘅嗰啲心態。 係， 其實好多人都對你好好。你嗱呢個喺呢個演唱會當中咧，你知道啦。咁好多朋友啦，好多圈中嘅人士啦，個歌手啦，亦都好 support 你嘅演唱會嘅。你記唔記得邊個咧？就成日嚟嗱呢段時間咧，見得揾得佢最多，真係。姚伟就对佢真系好好，佢呢几日咧，佢日都有探佢，又同佢食嘢啊，又同佢试下棋啊，咁真系。 你之前有冇同阿姚伟姐姐合作过嘅，唱过歌嘅？以前 有合作过唱歌，但系咧就冇即系冇互相讲 生活上边嘅个沟通嘅反而少啲，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佢而家咧就会讲嘅。 哦，太好啦！ 佢就会讲咁樣唔得，咁即係佢而家就會講係咁樣唔好嘅，咁樣即係佢會講呢啲咯。 係 之前咧，佢淨係會即係覺得 就係工作嘅啫，工作完之後就拜拜啦。 必須 keep my mouth shut 嗰啲，即係唔會多嘴嘅。 係 而家熟咗咧，佢就會講咯。 嚇唔太好， 佢就會講呢個咁樣樣咧，好似好硬咁樣，即係 fit out 出去咧，會好硬咁。 嗯，你哋以前合作唱歌咧，喺咩情况之下？喺 就录音嘅啫， 系录音，但系唔系喺即系，譬如你哋以前会唔会喺夜总会啊，或者系边啲喺歌场入边一齐唱个歌咧？ 其实唔止，因为咧我哋喺嗰度仲要挑剔翻嗰啲音唱得啱唔啱啊嘛。 唔系，佢意思系以前有冇合作过？就系其实喺十年前系合作过一次，就系静庭演唱会合作过一次嘅。 哦， 咁就当时大家都识，但系就唔系话成日来往好熟嘅。咁今次阿伟文同阿姚伟咧就系比较即系。做咗今次嘉賓咧，就係大家比較熟絡咗好多啦。咁我本身同姚偉姐 傾得埋啊， 同姚偉姐就來往得多啲嘅。咁今次我都係我同佢講話，你可唔可以嚟做嘉賓啊？咁佢聽到阿 Donald 個演唱會，佢真係一口應承嘅。 哦， 咁所以今次都好感激佢。咁佢亦都花好多時間 去操翻嚇， 操翻佢自己嘅歌啦，咁又去探阿 Donald 啦，咁佢真係付出好多佢嘅時間咯，即係佢真係好有愛心同埋好關心 身邊嘅朋友，好難得， 係嘅，係，所以借呢個機會咧，要多謝姚偉姐， 多謝姚偉姐， 係啦，係啦。 咁仲有其他人咧，即係好似阿大王咁，其實好好玩噶嘛，你請到佢一齊嚟做嘢。 大王邊個？ 大王安德尊。 哦，佢又冇咩參與， 唔係佢做司儀嘅， 司儀啊嘛， 佢有佢嗰啲， 佢唔係唱歌，但係佢咧就係亦都 將個氣氛成個唔同咗啦， 佢都好義務性質嚟幫手做司儀嘅。第一場佢都幾忙嘅，因為佢嗰日咧就有下半場咧，佢有嘢翻電視台拍嘅。所以佢上半 part 咧，佢就做嚟做司儀，咁下半 part 咧就係阿顏聯武幫手做下半 part 嘅司儀嘅。咁 但顏都有幫手， 有，佢第一場係佢係嘉賓嚟嘅，亦都係司儀嚟嘅。 係 咁之後再下以下嗰兩場咧就係阿大王就有時間嚟做翻司儀咯。 哦， 係啦。 但顏會唔會翻嚟唱歌？ 佢唱咗第一場，佢應該冇咁多時間長長嚟到啦。 哦，係啦。Okay，好可惜，好可惜，因为佢都系靓声王嚟噶。 系啊，直情系靓声王啦。 佢都好犀利嘅。 我都有同佢讲话，可唔可以教下我讲嘢嗰啲嗰种吸引、嗰种摄石、嗰种即系摄人嘅声音啊！即系我都好，我有同佢讲啊，我叫佢过两招俾我使下。 系啊，咁就 show 翻你练歌嘅时候咧，伟文你自己有冇过两招俾阿方俊咧？ 你靚聲點 唱 法？佢 都已經唱得好啦，我講乜鬼俾佢啫？ 唔係，咁你真係 你靚聲， 你靚聲係大家公認大師級噶嘛？係 啫，我靚聲即係我嗰種嘢嚟嘅，即係唔係好大眾化。 係 我啲後輩級啊，即係咧要其實唱歌要累積好耐嘅時間，先至唱出一個味道啦，同埋嗰個感受啦，要即係真係要有一個經歷。先唱得出歌的味道的，我自己覺得，即是嗱，你係靚聲王，但係我哋永遠係後輩咧，就唔會及你嘅聲同埋你唱出嚟個感受係。 你哋諗錯啦， 點錯？ 都係咁唱嘅啫。 我知 道。主要你唱出嚟咧，唔好做作，用嗰把真聲唱出嚟，一樣咁好聽。 你會唔會咧，偉文？其實咧，一上到台之後，一唱歌嘅時候咧。佢會即係淨係即係佢當佢進入佢個即係唱歌個領域入邊咧，佢會將自己即係身體所有其他嘅嘢，佢係放開曬嘅啦，就唔會再即係 carry 住咧會。 其實我覺得佢係嘅。 咁樣好玩啲。 係咯，因為你真係 四季暗中追隨，逝去了的都已逝去。咁你咁樣唱，你黐住下邊，咁咪聽落去你咪。完整 冇啊！淨係呢幾句已經不得了啦，已經就一開口就唱清唱，非常之動聽啊！根本係嚇，其實好開心嘅，聽到呢啲歌聲 好聽噶嘛 嚇， 係啊！咁咧、你唱嗰陣時喺嗰度再攞一啲即係點樣樣唱得好聽啲嘅，咁就可以俾觀眾造成一個動聽嘅音樂節目。 嗯。嗱，我今日咧又拎收咗禮物嘅，其實我收咗呢只咧就係啱啱啊方俊俾我嘅《有情有義》啊，朋友嘅友嚇，《有情有義》嘅一隻 CD 咁啦，就我覺得呢個名真係改得非常之好咯，即係能夠有朋友扶持，真係唔係一件簡單嘅事。有時即係有啲人咧窮一生咧，其實都未必有一個真正嘅朋友嚇，好難得。好，跟住咧就我哋要播一隻歌咧，就係方俊同偉文一齊合唱嘅。有誰共鳴，哥哥的歌嚟噶， 系 佢系舊歌。好，咁我哋而家一齊嚟聽《有誰共鳴》。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阑静问有谁共鸣，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虚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颤抖，我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风也清，晚空中拱问巨星，夜阑静问有谁共鸣。中战斗，我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三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其中两宗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他们都同早前确诊 Omicron 变种病毒的44岁国泰机组人员在同一日到过又一城望月楼用膳。其中一个人是机组人员的非同住家人，星期一曾经同该机组人员在望月楼一起用膳。另一宗个案亦都在星期一差不多时间同家人在望月楼用膳。望月楼今日下午起暂停营业，餐厅门外张贴告示，指餐厅已经列入强制检测名单，提醒曾经在本月27号下午1点至3点到过餐厅的市民接受检测，又指餐厅员工会接受更紧密检测和医学监察。现场所见望月楼同一间日式餐厅相连，晚上仍有员工逗留在望月楼内，不时有人出入餐厅。国泰航空在网站公布，受最新机组人员检疫限制影响，不能够如期运作所有已计划的航班，正在整合现时至到明年首季期间的航班，并作出大幅调整，包括取消一些往来香港的客运航班。发言人说，集团正整合一月客运航班，会尽快联络受影响顾客，尽量安排他们乘搭其他航班，顾客亦可选择全数退款。运输署话，听日除夕夜将会实施特别交通安排，港铁除迪士尼线同机场快线外的8条路线，听日下午会加强班次，并延长服务1小时。轻铁所有路线听日亦会延长服务1小时，部分巴士同专线小巴路线会调整，加强服务或延长服务时间。特别巴士路线会在听日同埋后日提供服务。至於電車服務會延長至第二日凌晨2点半。渡輪方面，往來中環同尖沙咀將會延長服務至第二日凌晨1点。往來中環同坪洲將會在星期六凌晨1点同埋凌晨1点45分分別加開一班往中環以及一班往坪洲的班次。在中環蘭桂坊一帶，聽日下午2点起至到第二日清晨5点將會實施封路安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政府明年将会推售8900个居屋单位同4700个绿置居单位，明年居屋会以临时折旧率51折出售，是2014年复售居屋以来最高的折旧。 六字居就会以四一折出售，是2016年出售六字居以来最高。林郑月娥亦都宣布容许轮候公屋超过一年的人士购买今期六字居的剩余货尾单位。另外，明年起出售的六字居同居屋转售限制亦会收紧，不高于原价转售单位的禁售期将延长至五年，补地价后在公开市场转售的禁售期就延长至十五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557点，上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804点，上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9，日元115.1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8，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58美元，卖出1807.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其实那个供应是充足的，只不过来打针的人就远远没我们可以处理的那么多。希望大家都尽快去接种，因为变种病毒的肆虐，疫苗保护始终都是最有效的方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我認咗我係大叔嘅集裏面嘅其中一個， 但係海林想認你係大叔啊！個問題係。 我仲未到嗰个阶段， 喺我嘅 definition 未到 咯。可能中意啲陈年威士忌，我仲未够陈年。 系，因为差唔多啦。 即系陈年，但系唔系美酒咯。我估应该系咁嘅分别。 唔系啊，你系唯恐天下不乱。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十年，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圣诞新年大家都会送礼物，有没有想过你可以送些更珍贵的东西呢？ 有一种礼物你未必送得出，但送出了就可以救回一条生命，好犀利的。 一起听下骨髓捐赠者和受赠者的分享啦。 逢星期日下午1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张凤平。 讲起心态，有人觉得好虚无缥缈。心态唔似写程式、设计图片，甚至投资等技能，可以令到我哋获取即时回报，但心态却断定咗人嘅长远成就。心理学家卡罗·杜维克 （Carol Dweck） 嘅书《心态自胜》（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说明人有两种心态。分別是成長心態 growth mindset 和定型心態 fixed mindset。 擁有成長心態的人相信一個人的能力成就是努力不懈的結果，人能夠透過努力改變他是哪一個人。而擁有定型心態的人認為人的能力和成就由出世一刻就被注定，無論怎樣努力亦都不能夠改變自己是個怎樣的人。 擁有成長心態的人成就更高，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那么玻璃心，更加能够从批评或者失败之中吸取教训。对于有定型心态的人而言，失败和批评表示自己有着不能改变的缺陷。另一边上，虽然拥有成长心态的人听到批评会可能觉得很失望，但是至少他们能够了解到批评的价值，令自己成长。而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你相信成长是可能的，即是成长心态。或者用作者的话来讲，成长思维能够将对被认可的渴求转化成对学习的热诚。 当了解到成长心态和固定心态后，我们应该多加注意自己的思维模式。有时工作或者生活，我们要接触一些新东西，学习一些新技能。有些人会未开始尝试就断定自己不是那一类人，这个就是固定心态作祟。不是说天分不重要，但至少尝试过再下定论，而不是只受一个固定心态的念头主宰命运。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态自胜：全新成功心理学》，作者卡罗·杜维克，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咧今晚我哋继续同靓声王张伟文同埋方俊咧一齐倾倾阿伟文咧，而家继续喺轮椅上边咧传达嘅靓声。好啦， 打个招呼，伟文。 系啦，伟文你好啊， 系你好啊，你好， 继续精神啦吓，虽然就嚟十二点啦。 嗯，我好精神啊，我冇乜嘢都冇事， 因为好多听众朋友咧喺个收音机旁边听紧你讲嘢嘅。 我想问一问你咧，你过去咧，你自己唱歌啦，咁你听歌梗又听歌噶嘛，系咪先？ 系， 咁你听歌其实你喺即系喺成长嘅过程入边咧，唱歌个历程入边咧，有边啲歌手你特别中意嘅？边啲前辈？ 都系大家中意嗰啲我中意咯， 嗯， 即系阿 Leslie 啊，好多嘅已经出名嘅 artist 啊， 嗯， 尤其是他们不是好像我那样，他们是衰，但他们又好样、啊即是有得看，有得参观，有得学习，那就即是他们我比较熟悉咯， 是、 啊、因为即是我都是听他们唱歌的。 例如 OK， 你肯定有一个开始的时候，当你即是你的歌唱事业开始的时候，那你肯定有些即是或者是学习的对象啊，或者你根本是你一路中意听佢哋嘅歌嘅，边啲歌手系你会喺嗰个年代你特别中意嘅会？ 外国歌星，因为咧佢哋咧嗰啲伎俩咧比较系高啲嘅， 系 咁咧学到咧就即系自己对自己系有好处嘅。咁咧就同埋咧有一啲外国佢哋嗰个唱法又唔同， 嗯， 咁咧就系可以学到一啲以外嘅嘢，即系唔系话就咁样死咕咕咁样有一个有一个。 我觉得喺外国啲歌手咧，有一样嘢咧，我哋香港歌手同佢哋最唔似嘅咩咧？一唱出嚟咧，佢哋唔论唱乜嘢歌，快歌慢歌，即系流行嘅定系古典嘅都好啦，佢哋咬字一定好清楚。 系。 吓、啊，呢、這个好食啦！佢同你唱歌有相同嘅地方嘅，因为你唱歌亦都系你咬字好清楚嘅，你咬字 系佢应该嘅，因为咧你咁样你唱出嚟咧，先至知道你喺度唱紧咩咯。 系啊， 如果唔系咧，你就好似唱紧别人的歌，咁就冇咩嘢，冇咁特别咯。 同埋咧，即系今时今日咧，其实好多歌手咧最缺乏嗰样嘢咧，我谂同你最唔同嘅，或者系同你。嗰一個 generation 嗰一代嘅歌手最唔同嘅地方咧，係冇風格嘅，唱出嚟係都係一隻歌都係好聽嘅，但係咧好多時咧 你是不知道誰唱的，就是把聲沒有風格的，就是要聽，我聽張偉文，我聽我知道張偉文來的，即係我唔會 mix， 即係就算你同樣係唱有誰共鳴啦，我唔會搞錯呢個係張國榮嚟噶嘛，係咪？羅技就係羅技 ，Danny 就 Danny， 你好清晰嘅把聲，但係而家咧就好困難啊！方俊，你係咪咁都有咁嘅感覺啊？ 我直情覺得係嘅，即係你有時喺收音機播一首歌出嚟咧，我都唔知道， 搞唔清楚係邊位， 搞唔清楚邊個唱嘅。即係除非有一兩位係即係比較特別啲嘅歌手咧，我就認得出佢把聲啦。咁如果其實多數我都唔認得嘅。 但係以前啲歌手真係唔係咁噶嘛，你一定即係你唔會搞錯鄭庭同方同埋呢個潘秀瓊噶嘛， 係 兩件事嚟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到今時今日咧，即係我覺得而家最大嘅困擾咧，有時唔係話唔想支持即係本地嘅樂壇啊，本地嘅歌手啊，但係有時你真係唔知道。即係連佢邊個都未搞得清楚，你點能夠引領你去即係追隨佢聽佢啲歌咧？係咪？ 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一個好大嘅問題啊！都係，所以而家即係你點解咧？即係偉文一出嚟一唱一話唱歌，好快已經即係大家揾唔到飛啦，就因為啲人都仲係有好大嘅族群咧，係想追隨一啲佢認識嘅歌聲，認識嘅即係嗰把聲音啊，呢個好重要嘅就係、是、嚇。 嗰種唱法啦，同埋 即係你嘅唱法咯，唔係嗰一種啊，就係你張偉文嘅唱法，或者係另外啲歌手嘅唱法，咁譬如億年有億年嘅唱法，阿妹有妹嘅唱法，佢完全一聽你唔會搞錯第二個人嚟嘅，總之就係、是、就係、是、應該係佢 嗰啲有心人嚟嘅，即係佢係即係真係中意聽某啲人嘅嗰啲歌聲， 係， 所以佢就會好推薦嘅。 嗱，聽嘅人咧。是需要有心，唱的人也都有更加需要有心。如果他不是有心咁去唱出自己把声音出嚟嘅话，你点能够吸引一班系听住你把声嚟听你嘅歌嘅人咧？系嘛？即系两方面嘅呢、這个，即、就、系、是、有心，唔系话净系唱嗰人有心，即、就、系、是、你听的人亦都要需要好有心先得。吓、啊，即系唔系话胡乱。 那个人翻唱出嚟咧、就更加要有心。 系。 咁等人哋咧听得嗰个细腻啲嘅声音。 嗱，好長一段時間啦，而家好啲啦，而家嚇，好長一段時間咧，因為大家都唱卡拉 OK 啊，卡拉 OK 咧，啲人係即係一般人、平常人，即係當然有啲好叻嘅，即係有啲好多民間有好多英雄噶嘛，其實唔係個個噶嘛，好多人時即係去卡拉 OK 拎起個麥唱歌人，十個有九個都走音噶嘛，聽好難聽噶嘛，所以佢哋唱歌咧嗰段時間咧最流行嗰啲歌係佢容易唱得到，咁變咗成個樂壇就跌曬啦，因為。即係個個都唱，即係佢哋啲想啲歌能夠喺啲 K 場能夠多人點啊，多人唱咧，咁佢呢個賺錢嘅嘛，所以佢哋都被逼咧，將佢哋自己唱嘅歌咧都係 simplify 佢，即係簡單化，咩都簡單化佢咧，就變咗成個音樂嗰、那個即係樂壇嗰個水平就拉低曬咯。咁而家咧就 K 場好似又跌咗啦，咁希望大家就重新翻去即係聽歌咯，會係嚇，即係最希望能夠咁樣咯。 我啱啱聽到一隻。碟是唱新的嘢嘅，唔错噶， 系， 但系就唔够优势， 系，即系新嘅歌手嚟嘅， 佢又唔系新嘅歌手，佢有介绍嘅，应该唔系太新嘅，但系佢唱嗰啲咧就系、是、旧啲嘅方法， 系，例如 咧，即系你听咗咧都唔会有新鲜嘅感觉。即係例如最難忘你嗰套白衫白褲，即係如果你聽到呢啲咧，你就聽唔到有新嘅嘢啦。 係，我真係幾舊嘅歌嚟喎呢個。 係啊，但係如果嗰個人唱翻舊嗰、那個，告訴我現在是春天，咁就冇咗嗰個舊嗰種嘢喺度咯。 係。黃梅調，你黃梅調真係好嗲，好好好掂㗎嚇。 我呢個冇黃梅調㗎，呢、這個係、都係西曲嚟㗎。係 嚇， 黃梅調咧就唔同㗎啦。黃梅調就會多啲嘅子音，即係嗰啲叫做咩啊？攞啲細嘅音去擴大佢。咁唱起上嚟咧，就即係嗰個咩啊？嗰、那個玩嘅技術多啲。 示範俾我哋聽下得唔得咧？黃梅調， 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唔系，我哋意思系黄梅调，即系譬如你系可以唱、啊。 呢个黄梅调嚟噶啦。 你可以唱戏凤啊，人潇洒，即系呢一。 唔系呢个咧，佢就太过督督撑啊嘛。 系。 即係變咗咧，就人哋好難捉到你點樣樣可以去變換呢只歌噶嘛。 嗯， 放鷹台你記唔記得？ 梁山梁山伯玉，梁山伯玉心摇吧，鹰台放啊，鹰台放啊，离了数峰下山岗。下山岗，下山岗，放映台上祝家庄，眼前全是旧时样，回忆往事喜又狂，竟不知他是日女红烛王。好似呢啲咧就。有好多人中意听翻呢啲嘅， 咪好 amazing 咯！你即系你话唱就唱，咁即刻唱出嚟，真系好开心嘅。听人哋咁样唱歌， 系啦，所以呢啲 我咧系好听咯， 非常专业呢啲系。 咪你好有心啊！其实对音乐，即系你一出嚟就即刻可以即系同台上唱嘅一样嘅，净系对住我咁样，即系。 咪有啲人咧，佢就同朋友一齐，佢又中意， 嗯。 但系冇朋友嘅監視咧，佢又變得唔中意咁樣。 嗯， 千祈冇啊！咁樣樣你哋會不倫不類。 冇錯。嗯。 咁咧就係最好咧，就係你自己啊！呢、這個歌都幾好聽喎，我都可以唱得好喎、啊。咁你即係你抱住咁嘅心咧，咁你就可帶俾觀眾多一啲嘅娛樂。 嗯。嗱 ，besides 你自己啲歌啦，你即係。如果其他歌手的歌，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呢？你即是你自己会都会喜欢听，即虽然不是你自己的歌，但你都喜欢唱的歌。 我喜欢听女人唱歌，我所以很喜欢听郑婷姐的。 是。 还有女人还有谁？ 潘秀琼。潘秀琼啦。 潘秀琼我麻麻地喜欢，因为她呢太过。 低沉啊，把声是。 不是低沉，她是太过一旧啊。 嗯。 即是怎样说啊？ 即系冇乜高低嘅起伏， 系啊，冇乜高低潮嘅。 即系佢中意郑婷姐嗰一种咧，就有高有低嗰种咧，就系嗰个声咧，起伏比较大嘅。 系 系咪咁嘅意思？ 系啊，因为你唱时代曲、国语歌，一定要好似现实咁讲嘢咁样，去讲嗰只歌，唔系话净系唱咯。 边几只郑婷姐嘅歌你特别中意咧？会 郑婷姐就是。 痴痴地等， 痴痴地等都够啦。佢都有一啲轻松嘅，系唱得好活跃嘅。 例如咧，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呢个都系郑婷姐噶。 呢个我呢个唔系郑婷姐嘅，呢个咧系阿白山白虎俾我唱，我都唔系好记得。 唔系白山白虎系改编咗嘛？ 哦， 嗯，所以 original 系郑婷姐嘅。 啊， 系啦，嗯， 有其他，不过歌词唔同咗啦嘛，当然。 故味咧，你中唔中意听故味咧？ 中意， 系啦， 因为故味咧有一种，佢有一种同第二个歌声唔同嘅。 系，佢把声好特别嘅，好独特嘅，嗰样嘢嚟嘅系。 佢把声咧，人哋佢唱咗低沉嘅时候咧，佢唔会唔见咗嘅。 嗯， 佢把声喺度可以唱到挨到完咗嗰个歌门嘅。 呢个真系嘅，好多歌手咧。原来一路唱落嚟咧，即系佢系成句咧，后尾嗰两三个字你听唔到佢哋唱紧乜嘢噶啦，已经好多歌手都系好大，即系好出名嘅歌手都有呢个问题嘅，即系唔系一定系能够把声一路延续到即系完全去过唱吓。 所以你要揾一个叫个副歌啊， 嗯， 你系有把握唱好个副歌，咁咧你就会听到你原知啦。 嗯。顾美姐姐边只歌你？ 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错，忘不了你的好。即系你呢啲咧，你自己即系有把握唱呢啲嘅。 嗯。 咁你加埋佢嗰啲副歌，你咁样先好听咯。 系。 如果唔系咧，你啲歌好倔，咁样就唔似副歌啦。 咁所以你对即系后生一班嘅歌手咧，会唔会有啲失望咧？如果咁样，你 冇系，因为其实佢哋未露嘢啫，即系。 即系佢未去到嗰个阶段，其实系未成熟。 总之佢冇唱俾你听咧。 哦， 即系佢唔系只系去到嗰度嘅，佢系仲有嘢未唱俾你听嘅。 嗯， 因为我听过阿静婷姐顾薇啊，我听过佢哋唱咗一啲新嘅喺红喺呢个大专会堂。 嗯。一段时间之前啊， 我听过佢哋唱一啲新嘅， 都好耐之前嘅呢、這个，咁即系话，其实现今嘅歌手咧，即系话，其实佢唔系唱我哋金曲嘅歌路嘅，即系其实每一个歌手都系佢嘅歌路啦。咁你话张伟文系代表系金曲嘅靓声王， 嗯， 黄梅调嘅现在呢个接班人，我觉得佢系。嗯个地位现在系呢一啲， 因为黄梅调已经冇人识唱，冇人能够唱得到噶啦。 系啦，已经系少啦。咁你话年青一代佢会唔会唱黄梅调咧？我谂系即系我谂少之又少啦。 嗯， 同埋做会唔会唱出到嗰个风嗰个韵味咧？亦都未必唱得到。系啦，即系 好多人中意 嘅， 好多人中意，我都中意噶。 系啊，你喺台上唱， 不如平时唔听就一听嘅时候好开心嘅听见。 因为佢黄梅调佢嗰个旋律咧，佢好轻快啊嘛。 嗯， 即系虽然系好多只都系好类似咁样嘅旋律，但系咧，人哋会好容易接受嘅。 系 吓，即系 我对上一次听到即系最好听，即系最印象深刻嘅黄梅调咧，就听阿凌波姐姐喺佢中文大学嘅一个好大嘅活动入边唱嘅，即系佢即系好难得有佢上台唱。 佢唱咩歌？ 都系唱《十八相送》嗰啲，即系中医台。 咁好啲，因为佢已经滚瓜烂熟 啦 嗰啲。 系啦，冇错，即系第一上场，哇，真系好犀利咯！即系佢咁多十年之后，佢就好似佢年轻嘅时候唱嘅把声一样。中氣又好足噶，把聲音又好清晰噶，咁真係好好。 其實一個歌者咧，即係好似佢哋咁，好似我咁，即係我哋唱翻啲熟嘅歌咧，就好容易把握到咯。 係嗱，我期待嚇，就快就要嚟，即係享受你嘅歌聲啦。 即 係 凌波咁樣，你企喺嗰度，放映台像朱家莊，眼前全是舊式樣，回憶往事。西游狂咁， 我开心啊！听你唱歌，嗱我哋差唔多啦，时间好啦，嗱咁样讲下咧，听晚星期五晚咧，咁就由呢个黄仲渊、周子欣、胡世杰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个2021学会了什么 ？OK， 听晚嘅广东广西嘅讲题，咁咧今晚咧我哋就好多谢伟文啦，咁亦好多谢方俊德同我哋一齐嚟啦，咁样好，即系恭喜你哋嘅 concert 会即系大成功。Okay, 好， 你一定会大成功，亦都希望你揾到好多嘅场地继续延续啊！最后一只歌，伟文嘅，佢最经典嘅呢只歌，我觉得系《别再叮咛》，离别的离别再叮咛 ，sorry， 系啦，最后呢只歌就《离别再叮咛》，系啊，伟文嘅歌。 深秋，重聚再分开，心里忧。与卿相对望，再讲叮嘱伴，难放手，只想永伴随。明明共聚，又难难远去。心中总掀起挂虑。 暂且阔别不算空虚，再多千里路亦凭着劲去追，梁上燕转眼就重聚，不贪新厌旧，情中锁心里，问最相知舍你给谁，情人暂去，心却未远去，经得起短短散聚。